也是寂寞，你不对我说，我不对你说，爱情的漩涡有谁能躲过，你却没问我有多少的寂寞，你也是寂寞，我也是寂寞，你埋在心窝，我埋在心窝。 可怜的林达， 事匆匆，来问去也无踪。记得还沉眠在美梦，醒来时已长空。为何相逢要在美梦中，让爱情化成一阵风。你也这样让我心也飘动，又让我心痛将我泪朦胧。总是匆匆，来无影去也无踪。记得还沉眠在美梦，醒来时也长空。为何相逢要在美梦中，让爱情化成一阵风。你这样让我心儿飘动，又让我心痛将我泪朦胧。为何相逢要在美梦中，让爱情化成一阵风。你这样让我心儿飘动，又让我心痛将我泪朦胧。 代表着你没有烦恼，微笑表示你有礼貌。如果你常把笑颜挂在你嘴角，那是多么自在又逍遥。如果人人能够互相带微笑，这个世界是多么美好。就是我，要唱那情的歌，燃起了爱的火，我一定要等你，是梦儿告诉我，我已看上你，你是否喜欢我，我要你伴着我，别叫我再寂寞，要唱那情的歌，燃起了爱的火，我一定要等你，是梦儿告诉我。是否记得我那美丽的小河，痴痴地望着你，个人就是我，要唱那情的歌，燃起了爱的火，我一定要等你，是梦儿告诉我。 莫非我在热恋中放心为你动，但愿不是一场梦，来匆匆去匆匆。秋波 不是一场梦，来匆匆去匆匆，潇潇达达躺在你怀中，默默敲你好吧秋波送，原来我在恋爱中放心为你动，但愿不是一场梦，来匆匆去匆匆。伤心的眼泪在眼眶悄悄徘徊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流泪，流泪又为了谁，是为了什么你一去就不回，是为了什么你让心儿碎，年暮已低垂，等着你来归，留下了伤心。可伤心的眼泪在眼眶悄悄徘徊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流泪，流泪又为了谁，是为了什么你一去就不回，是为了什么心儿碎，年暮已低垂，等着你来归，留下了伤心。可伤心的眼泪在眼眶悄悄徘徊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流泪，流泪又为了谁，是为了什么你一去就不回，是为了什么心儿碎，年暮已低垂，等着你来归，留下了伤。